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小谭回答完余威的问话，他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等着余威发话。余威脑子里转得飞快，在短短的片刻之间，他已经想了很多东西。他已经不喜欢小谭了，甚至觉得有些厌恶。余威向来是鄙夷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的，他自己从来不去花心思记住别人对他的什么恩惠，因为他认为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争取的结果。他也从来不指望别人记住曾受过他的什么恩惠，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利益交换，两厢情愿罢了，谁也不欠谁，都只是生意而已，没有什么恩情二字可言。余威之前想到了小谭可能对红军是有些情谊的，毕竟他们俩曾在一个战壕里打过仗。但余威没想到小谭居然把红军视为恩人，这让余威瞧不起。余威希望小谭对自己心存畏惧，也希望小谭有求于自己，他觉得这样才能很好地笼络住小谭，因为利益纽带是实实在在的。但他没想过要给小谭什么恩情，他觉得累，也觉得恩情这个东西是最容易被清零的，最靠不住。而让余威更感意外的是，小谭居然如此没有城府，三问两问就把心里话给套出来了。余威觉得小谭简直没有一点政治头脑，除了知道做销售挣钱之外，对政治毫无感觉，不知厉害。余威盘算着，如果自己手下的干将都是这样的家伙，当自己需要他们的时候，恐怕他们一个也立不起来。想到这儿，余威忽然又想到了红军。红军苦心经营了三年的 SE， 手下怎么是这样的人？难怪在关键时刻只能自己一走了之。余威在心里叹了口气，居然有些同情起红军来了。余威打定了主意，这个小谭只知道打打杀杀，最多是个跑腿的角色，对自己不可能有太大的用处。余威已经在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一组同心圆中把小谭划到了最外圈。既然对小谭没了兴趣，余威也就立刻没了情绪，不想再和小谭聊浦发的事情了。但是余威立刻又想到了更深的一层，看来也不能再把这个小谭放到重要的战场上去了。余威已经知道浦发项目的分量，而且看来又是要和红军有一场较量。万一小谭在项目上演绎出华容道像关羽放走曹操一样对红军网开一面，浦发的形势可就难料了。想到这儿，余威定了定神，看来这个浦发项目一定要自己亲自上阵了。于是他的脸上又出现了轻松的笑容，摆着手说， 哦，这样啊，嗨，我也是好奇啊，都是过去的事了，没工夫再闲扯了，我看咱们还是聊正事儿了。 说着，余威把桌上的一摞空白的 A4 大小的纸推到小谭面前，在上面放着自己的万宝龙签字笔，接着说， 这样，你边说边画，把浦发的组织结构图画出来，再一个人一个人的把你和他们接触的情况都详细说说，我呢，也好好听听。 小谭没想到余威居然对自己刚才的话什么也没提， 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就松了口气，觉得余威看来和自己一样，都是一心只关心着普巴这个大项目，便立刻来了精神，咽了口唾沫，如数家珍一般的开始介绍他和普巴集团的那些关键人物以往沟通的情况。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已经在按照余威的期望开始向余威交接普巴项目最核心的东西了。普巴集团总部的那座八层大楼的第八层被电梯间无形之中从中间分成了两个区域，一边是普发的老总们各自的办公室，普发集团的董事长金总的办公室就在走廊最深处的那一端，另一边是几个大大小小的会议室，位于走廊的尽头和金总的办公室大门遥遥相对的是最大的一间会议室。此刻在这间最大的会议室里，威希尔公司正在向普发集团介绍着他们的软件解决方案。红军坐在会议室前部的侧面，一面听着菲比在中间的台子上做介绍，一面打量着会议室和里面坐着的人。这间会议室够大了，足足能容纳100多人，是一个很规矩的长方形。前面主席台的位置放着张桌子，菲比的笔记本电脑连着投影仪都放在桌子上，投影直接打到墙面上，墙上在投影位置的上方贴着8个大字：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红军能判断出这些字都已经有些年头了。红军和一起来的工程师肖斌坐在旁边的2把椅子上，在他们的对面主席台的另一侧放着一张黑板，上面用粉笔草草写着威希尔公司软件产品研讨会，看来是刚写上去，显然也将会很快就被擦掉。听众席是一排排的长桌和椅子，最后一排椅子后面的墙上贴着2排大字：学习3个代表，实践3个代表，开创普发集团建设的新局面。红军相信这些字是才贴上去不久的。会议室里除了红军他们3个威希尔的人，其他20多个人都是普发的，其中只有几个人没有穿普发统一的蓝色制服，其余的都是一色的蓝精灵，一眼就知道是小喽啰。红军的注意力自然全放在蓝精灵以外的那几个人身上。前几排桌椅都空着，后几排桌椅也都空着，20几个人都挤在中间那几排，结果形成了一幅可笑的场景。偌大的会议室里只坐了不多的人，还分成了2个区域。红军他们被孤零零地晾在前面，面前是几排像隔离带一样的空桌椅。红军在心里苦笑，这也是没有办法。开讲之前，菲比就像是走江湖耍把式的人一样，一个个拉着普发的人往前面坐，可是蓝精灵们好像都腼腆了起来，都只肯远远地坐在下面看着。菲比在搞这个研讨会之前就有情绪，他不明白红军为什么非要在项目的后期还搞这种初步接触时才搞的销售活动。其实红军也是不得已，他是要拖，他就是要用这种在项目早期软件厂商初次在客户面前亮相的时候常搞的活动来冲淡普发人的脑子里那种项目已接近尾声的意识，让普发的人觉得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不能急于拍板定案。别说菲比有情绪，普发集团项目组的人也有情绪，多亏了普发的孙主任，否则红军连这次研讨会都开不成。红军亲自向孙主任解释， 威希尔和普发接触了这么久，还没有一次正式的把想讲的话都讲到，让该听的人都听到，还没有让普发项目组的每个人都能对威希尔公司和威希尔的产品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请孙主任帮忙成全。孙主任还真帮忙，连拉带哄的把软件选型项目组的所有的人都叫齐了，只是他自己在最后一刻找了个借口溜了。红军并不在意孙主任此刻在不在场，因为他的价值就在于召集，而不是出席会议。台上的菲比手里拿了一个激光笔，在墙面的投影上打出一个亮晶晶的红色圆点，在投影的字里行间比划着。他穿着一套整装，棕色的上衣和裤子，上衣翻开的领口上别着个胸花。菲比说话的语速虽然比较快，但是字正腔圆，让人觉得很入耳。他说，这种业务流程正是由我们威希尔公司最早在1980年的时候就开始在软件中加以实现的，这才使这个业务流程得以被广大的企业用户所采用。其他几家软件公司后来呢，也都模仿我们，也在他们的软件中加进了这些功能。实际上，就连他们自己也都承认，威希尔软件中包含的这种业务模式已经成为了业界的标准。刚说到这儿，听众中有个人举起了手，所有人的目光立刻都投向了这个人。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位于浦发那帮人的最前面。实际上，那一排只有他一个人。他侧身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西服，没打领带，翘着二郎腿，脚上的皮鞋也早应该擦了，瘦瘦的，戴着眼镜。因为是侧身坐着，所以一个胳膊搭在自己的桌子上，另一个胳膊搭在后面的桌子上，他可以看到会议室里的所有人，而此刻所有人也都在看着他，他的座位俨然成了主席台了。红军认出来了，他姓姚，是浦发集团信息中心主任，但是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姚主任，好像在他的姓后面加个官衔是对他的侮辱，所以大家都叫他姚工。姚工的眼睛看了一下菲比，又看了一下红军，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刘小姐，好像有人说咱们的易经和八卦是最早的二进制，还说所以是咱们中国人最早发明计算机的原型的。可是呢，事到如今，我们还不是只能买你们这些外国软件？你们还不是都跑到外国的软件公司打工去了吗？当年中国人啊，还最先发明了火药呢，不照样被洋枪洋炮害惨了？所以啊，就算真是你们最先做的，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你就别提当年了，还是讲讲现在吧。菲比的脸红了，又慢慢的变白，比平时的白好像更白了几分，没有任何血色了。他原本举着激光笔的手也僵在那儿，但他马上意识到了，便放下手，关掉激光笔的光束，看着姚工，又转过头来看看红军，眼睛里流露出求助的神情。红军心里清楚，这个时候菲比如果能够轻松地把姚工冒出来的这些话一带而过，接着该讲什么还讲什么，其实这个小插曲也就到此为止，波澜过后很快会恢复平静的，也不会有谁去真正在意。但现在看来，菲比有些像是被打懵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真成了下不了台。红军想，这肯定是因为菲比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什么人这样抢白调侃过，便只好亲自出马了。红军站起身，看着姚公，笑着说：“哈，刚才姚公的话挺有意思呀，我现在还在回味呢。”啊！然后红军便转向浦发的众人，仍然面带微笑，接着说：“其实啊，我们这些中国人之所以到外国的软件公司工作，就是去教外国人应该怎么样在中国做软件，要不然老外们不懂啊。”浦发的蓝精灵们有几个笑了起来，气氛变得轻松了一些。红军接着便转过头，依然笑着对菲比说：“这样，下面你把威希尔在国内的做的几个典型项目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说完他就坐下了。菲比立刻回过神来，脸上也露出轻松的笑容，把笔记本电脑上的讲解文件迅速往后翻了几页，就开始讲威希尔公司的成功案例了。这场研讨会总算结束了，蓝精灵们一哄而散出了会议室，有几个级别高的没穿统一制服的人走上前来与红军、菲比和肖斌握手告别。姚公站起身冲红军笑着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了出去。红军等着菲比和肖斌把东西收拾好，然后三个人各自提着一个电脑包走进了电梯。菲比按了一层，等电梯门刚关上就长出了一口气说：“哎呦，快噎死我了，他怎么回事啊，我还从来没有被谁这么噎过呢。”红军微笑着看着菲比没说什么。菲比接着说：“老红，这姚公你以前打过交道吗？他怎么是这么个人呢？”这时电梯到了六层停了，进来两个蓝精灵。红军便转过头不看菲比，而是盯着电梯门上变动着的楼层数字。菲比又问了一句：“哎，你说呀。”红军仍然仰头看着别处，嘴上说了一句：“哎，现在打车啊，路上肯定堵啊。”菲比愣着瞪着眼睛，直到电梯到了一层，大家走出电梯，没再说话。走下浦发大楼那段宏伟的台阶，还没走到楼前的街上，菲比刚要扬手招呼排队等在街边的出租车，红军却把他的胳膊按住了，说：“哦，不要这些等候的，到对面截过路的车。”菲比和肖斌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只好跟着红军穿过马路走到街对面。三个人站定了，红军才对菲比说：“菲比啊，以后记住啊，在电梯里，尤其是有客户公司人在的时候，不管你认不认识，别说项目的事儿，要说呀，也只能说一些无关的话，知道吗？”红军顿了一下，想起了什么，他又说：“对了，还有，不要打浦发门口排队的出租车。像浦发这种大单位，独门独户，不少在门口等活的出租车都是常年在这儿趴着，常年拉这个单位的人，都快成浦发内部的司机了。告诉你啊，这帮的哥啊，无孔不入，消息灵通，嘴呢也快得很。咱们上了他们的车，我是一句话都不敢说，谁知道他听了会和谁说去？”菲比一边听一边点头，情绪好了很多，笑着说：“老板，佩服啊。”这时远处开来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肖斌刚要扬手，又被红军给按住了。红军说：“哎，别打夏利了，至少拦一个每公里1.6的呀。”菲比笑着对肖斌说：“呵呵，就是，你不知道给老板打一辆高级点的吗？想替公司省钱啊。”肖斌红着脸不知道该说什么，正好又来了一辆捷达，他便看着红军，不知道该不该招手拦车。 红军笑了，就是他，在客户门口啊，坐个好点的车，形象好一些，咱们三个呢，也可以舒服一下。 捷达车停在面前，肖斌坐在了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置，红军和菲比坐在后座。菲比一坐下就冲着司机说：“ 哎，你认识浦发集团的什么人吗？” 车里连司机在内的三个男人都愣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菲比，确定他是在问自己，便嘟囔着说：“ 浦发，做什么的呀？不认识。” 菲比便说：“哈，那好吧，没事儿，开你的车吧。” 然后转过头来冲红军做了一个怪脸说：“ 好啦，怎么样，现在可以说了吧？” 红军这才明白菲比闹的是什么花样，被他逗笑了。 怎么现在不觉得噎得慌了？ 菲比一撅嘴说：“ 谁说的，我还记着呢，要不怎么急着问你。 哎，你说这个遥控是不是已经被 SE 搞定了？你和小谭当初早就把他变成 SE 的人了吧？也太赤裸裸了，明目张胆的攻击咱们。” 听到菲比这么说，红军的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在出租车上，菲比对红军说：“这个姚工是不是已经被埃斯伊搞定了？”听到菲比这样说，红军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转过脸看着坐在旁边的菲比说：“菲比啊，不能用这种思维方式，尤其不能轻易下结论。我可以告诉你，姚工不是 SE 的人。我从 SE 来，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要对你说的是，千万不能简单的在客户里画一条线，一种是支持我们的人，一种是反对我们的人。就像不能把人简单的分为好人坏人一样，尤其不能只看到表面现象就轻易下结论。其实咬人的狗是不叫的，恰恰要提防对咱们很客气，始终对咱们微笑的人。因为真正反对咱们的人是不会当面对咱们亮相摊牌的。就像姚工这样，如果仅仅因为他没说咱们的好话，就把他定为反对咱们的人，这样反而会把他推到竞争对手的阵营里去。菲比一直静静地听着，显然这些话都说到了他的心里，但是他嘴上仍然犟着。他哪只是没说好话呀，他简直就是给了我一个大耳光，我还得笑着，我可是个女孩子呀，想起来就恐怖。红军笑了，拍了一下前排肖斌的座椅靠背说：“什么意思？对我们男的随便打耳光就没事儿？”菲比嘟囔着说：“谁说了？你自己瞎想。那你说，姚工这家伙怎么对付？不理他吗？” 红军摇着头说：“不，一定要理。依我看，姚工好像有些玩世不恭，而且没有太深的城府，又是做技术出身，有些书生气，性格呀比较直，比较倔。这种人呢，大家都会公认他是比较正的人，不容易被利益所打动，很难收买。所以，他的观点往往会被大家所重视，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不会存着私心。如果他在最后讨论拍板的时候说的话对咱们不利，真正反对咱们的人就会利用他的话大做文章了。”菲比听到这儿撇着嘴说：“ 哼，这个家伙呀，一看就是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家伙，怎么做他的工作呀？” 红军立刻说：“哎，这点啊你算说对了，对姚工要攻心为上。如果咱们能和他聊得投机，让他觉得遇到了知音，哎，他就会真把咱们当作朋友。到时候啊，不用咱们说话，他都会主动帮助咱们了，而且不会要任何的回报。”听到这儿，菲比笑了：“ 那也太理想了吧，我看够呛，还是你负责搞定他吧。” 红军也笑着说：“ 哼，我来就我来嘛，这样你负责把情况搞清楚，我要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爱好。哎，对了，不是那种物质上的，他一定有某种精神上的追求，让他痴迷，让他陶醉啊。” 红军三个人回到威希尔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出了18层的电梯，拐弯抹角进了威希尔的办公室。红军现在已经可以闭着眼睛从电梯口径直摸到自己的小房间了。红军在门口对菲比说：“ 菲比，你赶紧了解一下我刚才让你问的事情，有了结果马上告诉我。菲比笑着点了点头，转身就往自己的座位走去。红军却又叫住了他，哎，菲比，卸磨杀驴啊，人家肖平辛苦了半天，你连句谢谢也没有啊。菲比忙转回身，蹦到红军和肖斌旁边，先冲肖斌敬了个礼，又握着肖斌的手说，谢谢了啊，你今天讲得很好，浦发的人都问不出什么问题来，我是因为你是我的死党，所以呀，就觉得不用和你客气了，既然老板说了，我就谢谢你啊。说完他又转过脸冲红军说， 我就不用谢你了吧，你帮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哟，谁让你是我的老板呢？ 然后菲比就把红军和肖斌晾在身后，向自己的座位走去。红军和肖斌互相看着，肖斌满脸通红，半天才小声说， 那洪总，没什么事儿，我先干活去了。 红军笑着拍了拍肖斌的肩膀说，辛苦了啊，然后走进了自己狭小的房间。红军心里苦笑，其实他对肖斌刚才在浦发做的产品和技术介绍并不满意，菲比夸的那句浦发的人都问不出什么问题来，恰恰是让红军觉得效果不好的地方。肖斌的介绍平淡而无味，都是从威希尔公司的角度出发，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讲客户关心的东西，难怪引不起浦发一般人的任何共鸣。但红军也清楚，肖斌已经尽了力了，他是不知道什么样的讲演才是出色的讲演，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红军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李龙伟的分机号码。听到对方接起电话就说， 龙伟吗？我是红军啊，你现在有时间吗？ 哦，那正好，你过来一下，我和你说一些事情。红军放下电话，等了一会儿，李龙伟才出现在门口，望着红军。红军笑着请李龙伟进来坐下，看着李龙伟一副忐忑而戒备的样子，便开门见山地说， 龙伟啊，没别的事情，是我想请你出马，帮帮菲比浦发那个项目。 李龙伟诧异地看着红军，半天才说了一个字， 我。 红军笑着解释， 是啊，浦发项目很关键，售前支持、技术方案，还有以后可能会搞的投标，要做的事很多，可现在的人手不够，实力也弱呀，所以我想请你来和菲比一起商量商量浦发的这个项目，也请你出出主意出出力。 李龙伟听得很明白，可还是觉得突然，便说， 哦，可我以前一直没有参与过浦发这个项目，不好一下子介入进来吧。 红军的语气变得坚决起来，不容置疑地说， 龙伟，咱们就这么几个人，这么小的团队，就不用分那么多彼此了吧，你现在来了，不就是开始参与了吗？ 李龙伟只好嘟囔了一句， 那我就先听听。 红军笑了，刚伸手去拿桌子上的电话，想叫菲比来一起讨论，菲比已经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看见李龙伟坐在红军面前，先是愣了一下，立刻便径自朝红军说开了， 老红，我打听出来了，你真说对了，那个姚工啊还真有个爱好，你猜是什么？他呀喜欢研究历史，尤其是明朝的历史。 红军笑了，先示意菲比把门关上，然后对菲比说， 正要找你来呢，我想让你给龙伟介绍一下浦发项目的情况。 菲比愣住了，觉得很奇怪，便问， 我刚才说的你听见了吗？ 红军回答，听见了，全听见了。麻烦你先去拿张椅子过来，再去把你那个保卫文件夹也拿过来，咱们讨论项目。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另外你赶紧约浦发信息中心的人，咱们和他们一起吃个饭。记住啊，别人可以不来，但是姚工必须来。菲比笑了，他听见红军最后这句话，又看到红军一脸自信的笑容，他知道红军已经有了主意。北四环外面，离浦发集团大楼大约几站地之遥，是一条餐饮街，各种风味的餐馆比肩接踵，粤菜、海鲜、湖北炖菜、京味烤鸭、重庆火锅等等，还有一家韩国烧烤和一家日本料理。其实不仅是这条街上有各种风味，就连每家餐馆里也都有各种风味了。打的牌子只是块招牌，餐馆必须照顾到所有进门食客的口味。所以在湖北馆子里可以点到京酱肉丝，在重庆馆子里可以点到梅菜扣肉，也就不足为奇了。顶级的餐馆和街边的小摊儿都可以痛快地对食客说不。人们到顶级餐馆只是为了脸面，到街边小摊儿只是为了果腹，这两种需求其实都好满足，恰恰是中档的饭馆难做，因为还要照顾到食客的各种需求，绝对是不能说不的。红军是专门选择了这条街来安排和浦发信息中心几个人的晚饭的。说好了的只是一起吃顿晚饭，而不是晚宴。姚工虽然是信息中心的主任，但信息中心在浦发属于技术部门，归总工程师管，是一个二级部门，而不是直接归总经理管，所以姚工属于中层领导。姚工的那些部下更是重实惠超过重形式，招待中层的人自然要找中等档次的饭馆了。红军理解这些中层干部难当，他也早已体会到做这些中层干部的工作是最难的，因为他们的需求最多最杂。红军选了这条街上的那家潮州菜馆，要菲比订了一间六个人的包间。浦发会来五个人，加上红军和菲比一共是七个人，但红军没有要更大的包间，而是要服务员加放了一把椅子和一套餐具，他想和姚工坐得越近越好。红军和菲比刚到包间里没坐下多久，姚工就带着人准时到了。红军心里暗想，自己又没猜错，姚工虽然是玩世不恭，但一定律己慎言，他不愿意别人挑他的毛病，尤其是不愿意沾上不守时的坏名声。五个人都进了包间，大家都看似随意地坐下了，说是随意，其实规矩都在里面。姚工并没有虚意客套，大大咧咧地坐在了主位，红军尽可能紧挨着姚工坐下，姚工的副主任坐在姚工的另一边，然后是菲比。这四个人是来谈事儿的，菲比和红军之间的另外半圈坐着其他三个人，他们就是来吃饭的。服务员捧着厚重的菜单，眼睛扫着众人，想判断出来会是哪位负责点菜。菲比伸手接过菜单，又转递给姚工，嘴上说着请姚工来点，姚工又是摆手又是摇头说，啊，我不点我不点，你们谁点都成，点什么我吃什么啊。菲比一只手举着图文并茂像百科书似的菜单，眼看着举不动了，便用眼睛望着红军。红军笑着说，哦，菲比啊，你就点吧，就你一位女士，我们把权力让给你。 菲比便双手捧着打开的菜单，开始上下搜寻着。很快，便抬头问已经站到他身旁的服务员：“ 凉菜先要个卤水鹅掌吧。对了，你这里的鹅是怎么做的呀？烧的还是蒸的呀？我们几个人要一只烧焰鹅够吗？” 红军立刻摆着手说：“哎，吃鹅你可别算上我，我不吃，你们六个人随意。”菲比睁大眼睛，诧异地问：“ 来吃潮州菜，你不吃鹅呀？” 其他的人也都奇怪地看着红军。红军便不慌不忙地解释说：“ 哦，我脖子后面生了个疖子，本来没事的，这两天忽然又红又肿了，弄得我不敢掉以轻心了。这鹅肉是发物，我可不敢吃啊。烧鹅也好，蒸鹅也好，我怕吃了就该像徐达那样完蛋了。哎，你可别学朱元璋逼着我吃蒸鹅啊。” 菲比和其他几个人都有些莫名其妙，菲比也顾不上红军的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反正知道红军是不愿意吃带蛾子的菜了，便低下头继续看着菜单。姚工一边整理着餐巾，一边很随意地冲旁边的红军说了一句：“ 哟，看来你知道这个典故啊，怎么，你对明史挺有研究的吗？” 红军笑着说：“嗨，什么研究啊，我这也就算是一点兴趣。上次去南京啊，还专门去莫愁湖看了圣齐楼，又到太平门外面啊去看了徐达的墓，明孝陵嘛是以前就去过了。” 这时菲比正在问服务员六个人点一只烧鹅够不够，姚工立刻冲菲比摆着手说：“ 哎呀，你这个小刘也真是的，你们红总不能吃鹅吗？我们又不是非要吃不可，不要点鹅了，那么厚的菜单点点什么不好吗？” 红军笑着谢了姚工的好意，菲比红着脸很快就点完了菜，然后站起身来给大家倒茶。姚工点上烟，深吸了一口，问红军：“ 你是对明史特别有兴趣呢，还是对各代历史都有兴趣啊？” 红军转动着桌子上的托盘，把一个烟灰缸移了过来，放在姚工的手边，然后说：“ 我呀，就是个杂家，从小到现在都喜欢历史。那个时候啊，是最喜欢看各种演义的，东周列国呀，三国演义啊什么的。后来才慢慢的开始看正史。又到了后来，二十四史一路看下来，岁数也大了，就开始喜欢明史了。” 姚公听到这儿，不再像刚才那样试探，而是直接挑明地说：“ 不瞒你说啊，我也喜欢明史。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喜欢明史啊，但我知道我是为什么。因为就是在明朝，中国开始比欧洲落后了，后来越落越远。明朝就像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疤，我就是喜欢把这块疤揭开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看的时候是心里疼啊，我是越看越疼，越疼越看呢。” 红军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姚公是个性情中人，他活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红军从心里开始喜欢这个姚公了。这时凉菜上来了，菲比把托盘上的几个菜都转到姚工和他的副主任面前，请他们先动筷子。姚工心不在焉地夹了一个卤水鸡蛋放到自己的小盘上，并不马上吃，而是看着红军。红军知道姚工是在等着自己说话，便没动筷子，而是立刻说：“ 我和你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啊， 我喜欢看明史，起初是因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夹在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朝代。明朝开国是推翻了蒙古族的元朝，最后呢，又把江山送给了满族的清朝。您不知道啊，当时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了。可是这几年我看明史，是越看越自豪，越看越解气了。听到这儿，姚公好像有些不解，他迟疑了一下才说，解气？我可没觉得，我倒是觉得整个明史就是一本太监史、窝囊史。哼，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全是太监乱政，还就那段郑和七下西洋还算扬眉吐气，结果郑和呢，哼，也是个太监。红军笑了，一边看着服务员开始往桌子上上着热菜，一边说，姚公啊，我给您讲个故事啊，是个真事儿。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